是新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家。

是别人先去在意，看你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 笑开眼，我

长城。